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在你心里了，今夜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， 在微暗的房间，悄悄地渗入我心里面。我忘记你离开我生活一瞬间，晚餐烛台人在桌面，你的影子坐正对面，仿佛都没变，时间停留在原点。你留下独有的香味，闻的心都碎，怀念你的细心品味，你走了什么都无味，没你陪我醉，只有唱一声眼泪。香飘散在微暗的房间，悄悄地渗入我心里面。我忘记你我生活一三天，晚餐烛台人在桌面，你的影子坐正对面，仿佛都没变，时间停留在原点。哦，你家独有的香味，闻得心都碎，怀念你的细心品味，你走了什么都无味，没你陪我醉，只有伤一场。 你想过吗？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和相爱的人相互了解？ 真的互相了解， 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一个 抓住你的视线。 街道被离别的气氛笼罩，乌鸦依然不断在喧闹，计程车票夹杂心跳，你的决心无法动摇，把遗憾悬在眼角，和从前来做对照，你对我已不再需要，向往在我手中的人心上，望着后照镜里模糊的容貌，握在手中爱情一手，上天都没保佑着我，让我的真心流落他乡街头，一个人和寂寞一起漫游，在手中爱情与手，承诺从指缝中滑落，伸手先画出心头，总是来了又走，总于是不候。 都没保佑着我，

沉睡的世界按下静音，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。你比谁都清楚，真心离伤心最近，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。 Like you promised.

离开。